诗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针对这个问题，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但 但是我不知 道，不知道又紧抓住它不放，仿佛抓住 救命的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廖伟棠，我哋今集又介绍边一位诗人呢？ 今集介绍呢位诗人呢，可能系我哋嘅即系当代诗史上面一个最大嘅一个遗珠，可以咁讲吓。虽然佢都得到好多人重视，但我觉得佢得到嘅重视系远远唔够嘅。咁呢，佢个名叫昌耀。昌耀呢，我觉得佢系可以讲，我曾经有一次参加呢个叫新诗一百年十大诗人评选啦。我选咗佢系十大诗人。 哦。 但系我諗即系在收音机旁边嘅，我諗系好多人有听过呢个名。咁呢，佢系一个西北嘅诗人。1930几年出世，36年啦出世啦。跟住呢，佢系50几年开始写诗。咁就喺2000年呢，就因为癌症呢就自杀身亡。 哦。 因为佢忍受唔到嘅嗰种痛楚啦，同埋呢家庭嘅变故啦，咁佢嘅妻子儿女呢都系其实好唔理解佢嘅，有啲唔系好理佢咁种咁样啦。咁其实系好可惜嘅，就系因为佢呢喺某一段时期，佢喺比如喺50、60年代，佢几乎系喺大陆嘅唯一一个呢仲坚持写好前卫嘅现代诗嘅人。咁嗰个时候呢，其实好多已经出名嘅诗人，好似艾青啊卞之琳啊，佢哋呢穆旦，佢哋其实已经因为佢哋出名啦，就被上边管得好严啦，就几乎都唔敢写诗啦，大家都去做研究啦，或者系写一啲党需要嘅诗啦嗰种啦。但系咧呢、這个昌耀呢，佢嗰阵时咧其实就系一个士兵嚟嘅，50年代嘅时候呢，而且呢就系、是、派住喺西北，咁就冇乜人理到佢嘅情况下呢，佢写咗一啲好前卫嘅诗，其实21、22岁嘅时候。但系亦都因此呢，最后都系获罪。即使系佢一个咁唔起眼嘅小兵，都因为一首诗嘅发表呢，就被批判话佢咩资产阶级嗰啲思想啊，点点点咁样，其实根本唔系啦。咁佢啊好传奇嘅，其实佢嘅生命都系，佢爸爸呢都系一个即系比较早去到延安嘅文人啦。咁佢后来都系死于非命嘅。咁佢嘅大伯呢就系、是、中共嘅军方高层嚟嘅。但系都无法保到佢哋两个。咁最后自己亦都被整死。咁都几悲剧嘅命运啦。咁我先同大家分享下佢最早期嘅诗。大家我諗同我睇到啲诗嘅感受一样，我係大概20年前已经知道呢个诗人，但係大规模睇呢都係后即係近呢10年啦。咁呢首1956年写嘅诗叫鹰雪牧日，大家听听。 鹰雪牧人，昌耀。鹰鼓着原色的风，从冰山的峰顶起飞，寒冷自翼鼓上抖落，在灰白的雾外，飞鹰消失。大草原上裸臂的牧人横身探出马刀，品尝了初雪的滋味。 鹰雪牧人，咁就系昌耀嘅作品 啊，非常之凌厉嘅意象。呢种意象咧，一直保持到佢去世前嘅诗都仲系咁。同埋咧，你会听唔到入边有政治化嗰样嘢啦，因为喺50年代，几乎所有人都要写啲配合政治嘅诗啦。咁佢喺度歌颂紧嘅咧，就系一种人性同埋兽性喎。佢讲緊嘅完全係唔係话咩阶级意识啊，或者革命精神嗰样嘢。佢讲嘅可能係一个牧人，其实喺共产党嘅史观里面，牧人係一种落后嘅生产力嚟㗎嘛。咁但係佢讲緊呢，一隻鹰同个牧人之间由乜嘢连接起嚟呢，就係、是、一场大雪。而且呢个意象呢係非常之美丽嘅。你仔细一想象呢，你会发现佢哋两个做一样同样嘅动作。隻鹰呢就起飞嘅时候伸咗隻翅膀出嚟啦。 跟住个牧人咧攞鼻嘅，落紧雪佢仲攞住个鼻，跟住掹把马刀出嚟，都系咁，好似伸展只翅膀一样。 系 啊，好伤钱呢样嘢。 咁佢又唔怕冻 喎。系啊，佢唔怕冻唔得止啊，佢话个鹰咧系将啲雪咧喺只翼度，即系抖落落嚟，即系佢一边扑翅咧，啲雪就飞走咗。但系呢个牧人咧唔单止唔整走啲雪，佢仲要用把刀咧接啲雪过嚟。 品尝 系啦，试下哇！呢度你会觉得呢一个人嘅精神咧系几咁强悍啊！佢当时咧即系一个士兵啦，系派驻扎喺呢个藏区啊，青海县曲阜草原啊，喺嗰度写呢首诗嘅。但系佢系完全咧就将自己想象成咧好似呢个鹰咁，甚至系超乎呢个鹰嘅。佢觉得即将迎面而来嘅嘢咧，对于佢嚟讲系佢要去尝，佢要尝试嘅嘢。 系啊，已经系1956年嘅作品啦。 系啦，1956年你完全唔可以想象一个喺大陆嘅一个军人吓，系被洗脑洗得最严重嘅一班人嚟讲，有一个咁样嘅异素。所以佢后嚟写一首叫《林中试笛》咧，讲佢喺个山林入边吹笛嘅，就即刻就呢首诗令佢获罪，即系佢话， 哎呀， 啊啲人话佢阶级斗争咁咩嘅时候，哇你喺度吹笛，有冇搞错咁样？ 哇咁样， 而且因为佢唔认罪，而且因为佢唔认罪，所以佢系被判咗成10多年嘅苦役啊，争啲死咗。 其实几乎系莫须有 的。系啊，完全系啦。你佢冇反党，但系你唔赞美党，真系反党喺嗰个时代。吓、啊，咁我哋再听一首咧，系1957年，即系第二年啦，佢写嘅又系呢种同样嘅风格嘅诗，叫《风景》。 风景，昌耀。白雪铺展在冻结的河湾，有春水之流状。小院长头，祈福者供奉在腊八时节的冰体，却袒露着闪烁的笑。而那些老瘦的白羊，在浴口相对默然。牧人说：我们纯野的农区，已笑聚在西海的风冰，在灼人的冷光中。正借千里明镜，举足练步。 风景咁就系昌耀嘅作品。 啊，风景入边咧出现嗰种对比咧，比头先嗰个鹰雪牧人嘅更加强烈吓。佢一开始讲景嘅咧，就系我哋所谓凡人习惯嘅风景啦。嗱，春水开始慢慢融雪啦，好似系一个春天就嚟嚟啦。佢后边讲系腊八时节啦，其实系冬天去到极端嘅时候，准备慢慢变成春天嘅时候啦。啊，咁咧个院子喺度供奉住嘅嘢。同埋咧，出边嘅白羊咧已经形成一个对比啦。但系最后咧，佢话佢都系向往紧牧人。 嗯， 佢牧人话：我哋瞓夜嘅农区啊，农区系咩咧？农区系古代咧对最靓嘅马嘅称呼。 嗯， 即系话最好嘅马咧，其实系农嘅子民嚟嘅，系农生嘅。咁咧，佢话呢啲农区咧喺呢个时候咧。佢哋仲聚集喺呢个结咗冰嘅海面，所谓西海其实唔系海嚟，系湖嚟嘅，即系西北叫湖，大嘅湖叫海子啊嘛。佢喺呢个结咗冰上边，佢喺度试开始跑，开始练习佢嘅奔跑啊。咁嗰块冰咧就好似1000里嘅镜咁样，哇！嗰、那个意象系非常之美丽嘅啊，同埋咧佢系非常冷峻，啊，你觉得佢系一种义无反顾吓、啊，我哋。嘅第一步竟然系要喺冰度开始练习嘅，咁、啊、样先会成为真正嘅即系骏马。 系，哇！呢一首如果我净系讲风景，咁、就应该冇问题啦，系嘛？ 系啊，系啊，即系但系咧，人哋会讲，哇！你点解又会有龙啊？咁样，哇！龙啊，又象征封建啲嘢噶嘛，即系你要，即系欲加之罪系何患无辞嘅吓。同埋你点解你要练习举步啊？你系咪想要跑啊？是不是想要摆脱我哋嘅咩呀咁样。 都系一个悲剧如果系咁諗起阿昌耀嘅一生。 从此呢佢就监禁10多年啦。十几年之后其实佢70年代尾先系真正获得咗自由。但佢都经过咗好几年先慢慢恢复返佢公写诗嗰种灵气嗰种力度。咁呢咁佢都一直生活喺西北。咁其实佢多次想离开西北到中原或者到南方嚟。但都系即系冇咁嘅机会啦。咁、所以其实同佢性格好相似嘅，我哋听啲诗同埋知道呢个人嘅性格系好倔强嘅。 吓，同埋咧系好可以讲又系好雄性化嘅一个人。 嗯，好，我哋跟住落嚟听月下。 月下，昌耀是怎样的陶醉？灯光里，大山溪流有幻迹的步迹，它不可解释。这一丝划过心上的微波，是不是因了蒲白行上那朝向山月昂首吹歌的小小金蛇？野风于林间悄吟，原上草有两行新的鳞切，无可名状地陶醉啊！他忘不了相见时刻的陶醉。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月下，昌耀的作品。 嗯，月下我就专登找出来这首诗呢，就是点解成首诗同佢所有诗都唔系好似嘅，就系好温柔。非常温柔，佢其实好多诗呢都系剑拔弩张，好似个战士咁样嘅。但系呢首月下呢，好似系佢终于平静落嚟。喺嗰一刻佢得到一个陶醉。嗰个陶醉呢，佢话系相见时刻的陶醉。咁系咩相见时刻呢？可能系爱情啦，可能系呢个知己啦。但系佢前面铺垫嗰种陶醉呢，嗰一系列嘅意象系非常之美妙。佢话大山入面啲溪流啊，系好似一个织布机咁样。你可以想象好多流水喺个山入面夜晚喎，好似佢喺度幻织啊，佢用咗个词。佢喺度幻想自己编织成一匹布，一匹丝绸绸缎咁样，跟住呢，佢话佢自己呢，只不过系呢一大匹布入面嘅一个微波，喺一下子咁闪过，令佢头醉。咁呢个微波呢，佢继续形象思维呢，就想象成一条好细嘅，但系金色嘅蛇，喺夜晚呢，对住俾嘅月亮所迷惑啊，就企咗起嚟。即系佢嘅形象系好直接，好直接嘅。你会觉得佢嗰种快乐，就好似呢条蛇嘅快乐咁一样。 是月下，咁果然同佢之前嗰啲诗好唔同啦。 喺八十年代呢，其实系佢最快乐嘅时刻，应该系啊。咁佢呢，就其实佢同一个佢流放嘅地方嘅一个西藏嘅女人结咗婚。咁、 哦、 呢就生咗三个仔啦，三个仔女。咁其实嗰段系佢相对平静嘅时刻，但系到咗后来，到咗九十年代，佢又有好多都受到唔少打击啦，同埋呢佢都系怀才不遇啦，可以讲系只系喺西北啊比较有啲人知道。但在整个所以中国新诗的谱系呢，他是一个边缘人来的。 是跟住下来呢，都是八十年代的作品，我们听听腾格里沙漠的树。 腾格里沙漠的树，昌耀。银白的月把幻想的金桂树贴近腾格里沙漠幻想的淡水湖。村民的追气的黑狗扑向月地，浅起的光华四日。此夜宇宙格外的明，说二百亿光年之外有火独燃的星，但我忘不了铁道边那个从落烟播扬梅舌的妇人，弯起的双臂像依依的柳。 腾格里沙漠的树，昌耀的作品。 腾格里沙漠的树有典型的是昌耀那种孤独之美的一种极端。他首先呢，他讲的腾格里沙漠呢是没有水的嘛。我们知道腾格里沙漠在内蒙古，那是中国第四大沙漠。但是他说为什么会出现了一个幻想的淡水湖呢？因为月光照住沙、哦。所以他跟着下来呢，他说啲村民嘅狗就扑向月地，即系啲狗咧以为啲月光系水嚟嘅，但系咧跟住诗人咧又帮佢圆梦，诗人话啲光啊好似啲水溅咗起嚟，啊连啲光真系变咗水，咁腾格里沙漠有咗水啦，咁呢个时候咧突然间佢嘅思维一下子去到两百亿光年之外。嗯，咁當然好有可能㗎啦，宇宙咁大，兩百億光年之外有一粒星都係好正常嘅。但係呢粒星佢係要穿越幾耐呢個光先嚟得到我哋呢度呢？啊，咁樣唔重要，先係話唔重要。其實對於佢嚟講，佢更重要嘅係佢身邊有一個佢睇到嘅一個女子。 可能好貧窮，喺度執啲煤屑啊，嚇，即係燒剩嘅煤，佢喺啲鐵路度執啲煤屑翻嚟咧，誒自己喺屋企生火煮飯。咁佢話咧，呢、這個女子咧，佢嘅雙臂好似依依的柳啊！ 哇，柳樹啊！係 啦，呢個係一個中國式典故啦，嚇，古代中國典故，即係佢要挽留佢。 嗯， 呢度喺好遙遠嘅太空，有嘢牽引住佢，但係喺佢身邊嘅地球，有嘢喺度挽留住佢。 係，所以係依依的依依的柳啊！嚇，好，咁啊，最後我哋要聽山雨。 山雨昌耀，作席当者深山独路，还困在白雨中。小男孩失宿于老祖母的布群，那时谁曾见到剑光灼天，有一个身披雨袍的山民自崖头振臂奋起。今天素落花拾得了这管最稳的凋零，才记起作席好大的盐头水，好大的一只鹰。 山雨咁就系昌耀嘅作品。 啊，山雨咧一首非常短嘅诗咧，但系我觉得完全好似一部小说咁样。佢入面穿插住幾個場景，一個時空嘅折疊啊！首先咧，佢話點解有個小男孩喺佢老祖母嘅群入面喺度聽雨咧？嚇、啊，呢、這個好可能就係細個時候嘅昌耀啊！細個時候嘅昌耀咧，其實生活喺一個大家庭入面，佢回憶錄入面咧，佢話係住喺一個古堡入面，古堡入面全部都係女人，就得佢一個男丁。嗰啲男人全部出曬去戰爭啊，去咩咁樣？咁呢跟住佢轉接啦，喺嗰個時候咧，其實。喺周围咧，喺佢古堡出边咧，可能有啲山民咧喺度战斗，吓、啊、身披鱼袍，但系喺呢个身披鱼袍披住羽毛嘅袍呢个山民，可能系一个原住民啦。佢一跳起嗰一刹那咧，镜头一剪接到1980几年嘅昌耀，已经50几岁嘅时候，哦落完雨，朝早喺度扫落花嘅时候，执到一条羽毛， 嗯， 就呢条羽毛咧，令佢谂起咧，咦系我细个。见过的那个山民呢，但是我昨晚呢见到有只鹰停在我的那个岩头上面。其实这两个意象是完全可以重叠的。 嗯，啊，不过好得意啊！佢好多时候咧，嗰啲诗咧都系前后有关联，譬如讲身披羽袍啦，跟住又有鹰啦， 系啊， 即系你会谂起羽毛同鹰又有关联啦。 系啊，佢系有一个好强烈嘅即系蒙太奇效果啊，之间佢实有啲嘢铺垫嘅。佢呢個中間咧，就係佢執到條羽毛，就將只鷹同呢個山民連埋一齊，就好似我哋第一首咁樣，嗰一滴雪，既落喺個鷹嘅翅膀上邊，又落喺嗰個牧人嘅彎刀上邊，嚇，好靚嘅佢嘅意象，我覺得令我諗起咧，70年代嗰啲新武俠電影啊，係嘛，即係哇，好有型噶嘛，出嚟一亮相嗰一剎那，但係佢點到即止，亮完相 ，OK， 跟住個故事你自己去補充。 系，不過我留意到咧，呢首詩佢就零零舍舍又講到佢原本就81年就寫咗個草稿，跟住83年，即係大概即係兩年到啦嚇，之後佢又再刪定喎。呢、這個係咪好普遍嘅做法？ 佢係咁樣嘅，佢好多詩係改嚟改去嘅，同埋你會睇到咧，佢個改佢試過入邊有啲詩係60几年寫嘅，但係去到80几年、90几年仲喺度改嘅，係一個好嚴謹嘅詩人可以講嚇。咁佢我哋呢？一集咧介绍嘅咧，差唔多都系佢早期嘅作品啦，一啲短诗啦。咁佢晚年咧，其实写多咗好多散文诗啊，同埋系一啲组诗、长诗嘅。咁但系我哋嘅时间咧，只可以介绍短诗啦。我觉得大家要揾佢有几部曲嘅长诗嚟读，尤其咧佢有一首长诗咧，就被誉为咧系即系所谓20世纪啦最好嘅长诗之一吓。呢、這个汉语入边有一个叫慈航，即系佛教嗰种慈航。但佢講嘅咧係其實同佢另一組長詩叫一個土伯特女人和她的三個孩子，都係講緊佢嗰個西藏嘅太太嘅藏族嘅太太同佢之間嘅命運嘅。 係，咁我記得節目一開始嘅時候，你係提到佢係詩壇嘅遺珠啦。咁其實係啲咩原因會令到佢嘅知名度係咁低咧？ 其實佢知名度係唔低嘅，但係真正理解佢中意嘅人，佢嘅人咧就少，因為咧你睇到聽到佢嘅詩咧，其實好孤絕嘅嚇，即係好倔。 嘅一個人，佢個人咧亦都為人亦都係咁，唔識得同人哋即係唔會喺詩壇上有啲咩關係啊等等啦。咁同埋咧，佢長期喺西北一個比較偏遠嘅地方，佢始終進入唔到所謂呢種大中原嘅華語體系，就好似我哋香港譬如話一個香港詩人喺呢個中原喺北京嘅詩人眼中，你都係一個偏遠嘅，永遠都會係 咁又係。 咁但係咁樣係好處嚟嘅，對於寫詩嚟講，佢正正因為咁孤獨咁寂寞，佢先寫出咁多好詩。你試想，如果佢去咗北京，一系你搞政治俾人整啦，一系呢你就哇长袖善舞如鱼得水咁，跟住做咗咩作协啊文联啊嗰啲，咁你死啦，你就更加写唔出啦。所以呢我有时觉得呢，即系远离所谓嘅文化中心对写作系好好嘅。 系，咁我哋下一集就会继续呢，就介绍昌耀嘅诗啦，下一集再倾啦，拜拜。